位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开始在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工作53周年，朝鲜友好协会智力支部网站上载了金正日同志的革命活动简历。